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实惠的心让你 筑起城墙。 哦哦哦，会不会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惊慌？你总是笑笑把东西里放，就算是黑夜来得让人慌张，你说想到南方看首歌晒晒阳光。哒哒哒滴啦哒哒哒哒滴啦，我们都一样绝不会遗忘，开始会成长一个人的天亮，未来的车上让我陪你闯。哒哒哒滴啦哒哒哒哒滴，寂寞的情歌你默默哼唱，开始会失望在失去的晚上，走过了时光想念的过往。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少了冲动。我还记得我口是心非的错，和纵容只有一点点不同。其实我在意你对他比我多了幻想。 Baby, take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爱我让我走开，心疼你当初反复那样你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，我决心不从旧梦中挣脱。

随地听经典， 也已经是个糟老头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